听见成长。 北京时间21:00，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回忆了自己年轻时帮别人发布征婚启事、介绍对象的故事。他在帮谁征婚？为什么他会说这件事现在想起来很荒唐呢？ 哟，非诚勿扰啊！我说你这电视上放的 啊，你喜欢？ 还行吧，平时在家没事的时候偶尔跟老婆一块看看，就当是放松了。我觉得这主持人挺不错的， 这节目啊是挺好看的。不过我一直在想，靠这种方式牵手成功的，最后真的能白头偕老吗？可能更多的还是噱头吧。 嗨，就是看个热闹呗，根本不用想那么多。只不过啊，我跟老婆一块看的时候，我老婆她还会经常跟我念叨，说当年要是有这么先进的相亲方式，我也不至于给人尴尬的介绍对象啊。 尴尬的介绍？ 对啊，跟你说还干过2回呢，现在想想还真是有点荒唐。 荒唐？哎，为什么说荒唐呢？ 你想啊，我就是在杂志上登个征婚启事，这种事儿成功率能有多大呀？ 哦，原来是这么给人介绍对象啊。 对， 不过那个年代通讯也不发达，征婚的话好像也只能这么办。但确实有点大海捞针的意思，毕竟见不着真人，就靠几句话介绍，成功率是不高。 我跟你说啊，一开始啊，我其实还挺看好这种方式的，因为真有成功的例子啊。我记得我88年刚参加工作，是在淄博一个区的广播站当记者，主要是采访一些我们淄博当地的新闻，对外宣传淄博。那天啊，我看报纸的时候发现上头登了一篇我们区里一个通讯员采写的报道，标题叫26只金凤凰，说的是我们那儿口头乡里几个农村青年靠在报纸杂志上征婚，引来了好几个省的姑娘来相亲，有什么吉林的、云南的、广西的，哦，还有北京的呢，足足有26个人。这些姑娘全都嫁给了征婚的那几个小伙子，日子过得可幸福了，所以才被称为山乡里引来了金凤凰。 一下子就招来了26个，而且全程了？ 不是一下子，前前后后差不多2年吧。 那也够多的了，难不成你们那个乡有金矿啊？ 还真不是。要说我们口头乡啊，那过去是真穷，要饭的特别多， 在我们全区那都是出了名的。 那怎么？ 哎，你听我说啊，后来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了，农民不仅吃上了饭，乡里还发展了乡镇企业。那边是山区，村民还利用地理上的优势发展果林，所以这日子啊是越来越富，新房呢也是一间间都盖起来了。可也是因为地处山区啊，大村里的姑娘想嫁到山外头，小村里的姑娘想嫁到大村，那些山上偏僻小村里的男青年和大村里家里条件稍微差点的，想找媳妇儿那就难上加难了。哎，好在80年代那会儿啊，大家都崇尚学习，都很有理想和热情，所以各省的青年杂志呢就特别受欢迎，就连口头乡这种山里的也有年轻人订杂志。当时啊，那儿有个年轻人叫李强，看到杂志上开始登征婚启事了，就受了启发。哎，他也大着胆子给吉林省的吉林青年杂志汇了15块钱刊登费，没成想还真给征来了一个吉林媳妇呢。 原来是这样啊，所以后来其他小伙子就开始有样学样了。 对，当时啊，恨不得全乡的小伙子都开始用这种方式征婚了，所以就这么征了两年，一共前前后后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征来了26个姑娘。当时我们副站长看了这篇报道，就找着我说啊，觉得这个故事挺有新闻价值的，让我去口头乡采访一下，写出稿子我们自己也发一发，也向上头汇报一下，得了荣誉不是大家都有份吗？不过我最后没去。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广播站也属于比较基层的新闻单位，我特别了解基层通讯员辛苦，所以刚入行的时候我就给自个儿立了一条底线，就是绝不抢基层通讯员的稿子。他们发现一条新闻线索也不容易，所以啊，他们采过的新闻我绝不会再写，得给人家留口饭吃。 看起来啊，还是您讲职业道德了。 这不是应该的吗？是吧？不过这件事儿也给了我一个启示，因为我老家太和乡也在山区，就跟那口头乡挨着，我们那个小山村也一样，小伙子长大了也愁娶媳妇儿。就说我舅舅家那表哥，当时都已经30了，一直没找着媳妇儿。一方面呢，他家过去比较穷，后来实行分地到户那几年啊，才解决了温饱问题。二一个呢，也是因为我姥姥家过去是富农，我舅舅受家庭成分的影响，在村里啊一直有点受歧视。那时候不都讲究这个吗？谁家也不愿意把自己的姑娘往这种人家送，是吧？ 可是都80年代末了，还在乎这个？ 哎，你不了解，虽说那个时候不讲究家庭成分了，可这影响多多少少还是有的。而且啊，这人一到30岁，媳妇儿就更难找了。当时我已经结婚了，我老婆跟我一个村的，他们家还种着责任田，所以我每到周末跟农忙的时候都要坐车回家帮忙一块干农活。一般那时候我吃完晚饭呢，也会到我舅舅家里坐坐，跟表哥说说话，毕竟我们也是一起从小光着腚玩到大的。每次去啊，我舅妈总是跟我说，你出门在外的，见的人多，多操操心，给你表哥找个媳妇儿啊。而且越到后来啊，他这要求就越低，说哪怕是结过婚的，带个孩子的也行。虽然我每次都应着，可是我总觉得这就是老黄牛撵兔子。 怎么讲？ 有劲儿使不上啊。可是啊，自打看了那篇报道，用现在的话说，真是让我脑洞大开。我心说，我何不也为表哥来个报刊征婚呢？所以周末回老家的时候，我就赶紧去舅舅家跟舅妈说了这个想法。一开始我舅妈还不太信呢，说这事儿真能行吗？从那么远地儿招来的姑娘，可别被人给骗喽。我跟她说不会，这报纸还能说假话？等表哥从地里干活回来，我又跟他说了。他一开始也是犹豫，后来琢磨清楚了，他就把这事儿 全权交给我办了。 那当时他想的还挺开的呀。 娶不着媳妇心里着急呀，反正是个机会嘛。不过虽说他也是初中毕业，但是他说自己上学的时候认的字儿啊，早就着煎饼吃了，所以他也不知道这启事应该怎么写。他就让我给他看着办，有枣无枣的糊了几杆子，兴许还能糊了下个把枣呢，是吧？所以我回单位以后，我就开始忙活起来，先是考察一下发哪家杂志。哎，我比较了半天，我发现山东省妇联办的《祝你幸福》那杂志就比较合适。嘿，一，这是省内的刊物，这省内读者多呀，能找到家住得近的不是最好吗？第二，这个杂志是为妇女办的，女性读者肯定多，这成功系数也大。 分析的有道理。 可不是吗？哎，不过呀，当时刊登这种启事的费用已经涨价了，都涨到20块钱了。你知道这是什么概念？这顶我将近半个月的工资了。 这么贵呀？那你表哥舍得吗？ 你说的是，这对他们家来说也挺贵的。后来我们分析了一下，虽说这事儿成功的几率不算太大吧，但是如果在乡下找个媒人说亲，这买个酒啊，送个点心什么的，这几回下来，甭管没说没说成，怕这20块钱也早就花超了。这么算的话，这个价也不是不能接受。哎，他那边一点头，我就开始写了。但我表哥这人吧，你说他真是没什么可以拿得出手的特长，这也就剩下忠厚老实了，所以我就写他忠厚善良勤劳能干，家里条件呢，我就写了四个字，生活富足。 嗯，就这么简单啊。 哎，我同事当时也觉得我写的夸张一点比较好，说这样才有吸引力嘛。但我一想，我说人家姑娘要是来了，看到和写的差距那么大，反而不好，还是老实点比较稳妥。寄出去的时候啊，我怕老家在山区，信件投递不到，联系人呢就写了我的地址。 那后来有回信吗？ 我记得等了2个月吧，杂志社终于把样刊给寄来了。我哥的征婚启事白纸黑字，他登的那是清清楚楚。我周末回老家，我赶紧把样刊拿给我哥看，他特别高兴，非让舅妈多炒几个菜，要请我喝酒。我跟他说，我说等真征来了媳妇儿再喝也不迟啊。 那后来有应征的吗？ 哎，你听我说呀，一开始啊，就是等，哎，等的那叫一个苦啊。我是天天跑单位传达室，我看有没有信，结果等了2个月，一封应征信都没有。我当时呢，我都有点自责了，我心说难道真是因为写的太实在了，所以不吸引人？结果就在我等到快绝望的时候，竟然收到了一封云南寄来的信。 从云南？是应征的？ 对呀、啊、 你们省的杂志覆盖面够广的呀。 我当时也觉得挺奇怪的。哎，也有可能是 各地的图书馆这每个月会定一些吧，我就没具体问了。反正他信上写的地址是云南保山市龙陵县的一个什么村，现在早记不清了。写信的姑娘叫丁秀琴，她说她看到了这征婚启事，愿意进一步交往了解。哎呦，可把我高兴坏了，我也等不到周末了，直接跟单位请了假回了趟老家，向表哥一家展示了这封云南金凤凰的来信，然后赶紧跟他商量该怎么给人回信。最后还是由我执笔说，非常高兴收到来信，也非常高兴与姑娘交朋友。接着我又详细的介绍了一下表哥家里和表哥自己的情况，当然了，这都是以我表哥的第一人称的口气写的啊。信的最后呢，我还诚恳热情邀请姑娘来山东淄博做客，顺便也来实地考察一下，而且以后写信呢也可以直接与本人联系，不再由区广播站的表弟给转达了。信写好之后，第二天我就从邮局发出去了。 那后来这封信有回信了吗？ 我记得 是等了大概20多天吧，表哥就收到回信了。他都是等我回老家以后拿给我看，然后让我执笔，以他的口气再给姑娘写回信。其实啊，这个丁姑娘的来信大多数都是问问家里情况，跟表哥以后的打算。我替表哥回答这些问题的同时呢，每回我都是很诚恳地邀请他来一趟。而且我们还考虑到一个姑娘家的大老远过来也许觉得不安全呢，我还在信里说了，说如果你觉得一个人来山东不方便，表哥可以直接去云南接你过来，正好两个人可以在路上好好交往了解一下嘛。就这样通了几次信之后，那年秋天丁秀琴姑娘终于来信说她会在几月几号过来，让表哥在长途汽车站等她。 用这种方式相亲可真是不容易啊，这样来来回回的大半年都过去了，两人还没见着，还是现在方便？ 哎呀，可不是嘛。 那他来了以后还算满意吗？ 哎呦，根本没接着 啊。 你也知道当时没手机啊，电话也只有单位里才有，家里有电话的都特别少，像我老家那都还没通电话呢。所以我给丁姑娘回信说，回头接她的时候让她和表哥啊这手里一人拿一本人民文学杂志，本来是想拿祝你幸福那杂志的，可是又害怕拿这本杂志人太多了不好认。我跟她说到时候表哥会在长途车站的出口等她，如果错过了时间呢还可以打我单位的电话。哎，等到了说定的日子，我表哥提前一天就来了我们单位，跟我在单身宿舍里过了一宿。第二天一早他就跑车站去等去了，结果生生等了一天都没等到。第二天他又去等了一天，还是没等到。 这到底出什么问题了？ 是啊，我们当时都担心姑娘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所以就再写信去问。又等了十几天，终于等到回信了。人家说是因为家里有事儿没走成，还说了过段时间再来再联系。 哎呀，还真是好事多磨呀。 哎，是，不过我表哥还算是淡定，说只要姑娘能来再多等多久都行，哪怕在车站再空等一次也没事。 他还真是个老实人。那后来姑娘又来了吗？ 别提了，就这么一等啊，这就等到冬天了，应该是元旦后的那天吧，下的那年冬天第一场大雪，那雪大的呀，在地上积了得有20公分厚。到了晚上，天就更冷了，估计当时得有-10几度。 山东还有这么冷的时候啊？ 可不嘛。那天晚上，我吃完晚饭，就在宿舍靠着暖气片看书呢，忽然外面就有人敲门，我心说大冷天的，谁这么晚敲门呢？当时觉得也就可能是同事来串个门吧，所以我就直接冲门口喊了一句，门没锁，进来就行。结果那人还在外边一个劲儿的敲门。 难道是那个丁姑娘？ 没错。 她怎么没打招呼就来了呀？ 哎，她说她写信了，但可能我们没收到啊。 那这么晚她是怎么找到您的呀？ 我之前不是留过我们广播站的地址吗？姑娘下了车之后是一路走一路问过来的，单位的门卫老大爷一听说是找我的，就给他指了我们的宿舍。 这还真是个惊喜啊。 哎，确实是把我给惊着了。不过这丁姑娘一进来就不停地说，这太冷了太冷了，说长这么大是第一回见到下雪呀，没想到下雪会这么冷。她一下火车啊，冻得只好现买了一件羽绒服就给穿上了，还说这是第一次穿这么厚的衣服，可是还是冷得不行。 也是啊，云南那地方四季如春啊。 对呀、啊，所以我赶紧就把平时用来烧水下面条的那电炉子给打开了，挪到人家跟前让姑娘取取暖。我就问她，我说你没吃过饭啊？她说没有。我就想赶紧给人下面条吃，可是她说她吃不惯面食，只吃米饭。这是让我很为难了，我们那儿很少吃大米啊，你说这么晚的天让我到哪儿去要大米啊？当时单位周围啊只有一家小饭馆， 但我也从来没见过他们卖米饭，所以我只好到街边的一个小卖部给他买了一包饼干。除了饼干，这丁姑娘说她下火车的时候还买了一块烤红薯，就在我宿舍给吃了。一边吃啊，她一边问我表哥的情况。我说我们村呢离这儿有60多里路，平时可以坐公交，但下这么大的雪啊，山路滑，所以公交车不通了。但是不要紧，天一亮我就会想办法，因为平时我们下去采访给人做宣传啊，单位都会派车送我们去，所以车的问题好解决。 可那晚上他该怎么住呢？ 嘿，我本来是想把他安排到我们单身女同事那儿借住一晚的，可是丁姑娘说不用，她下车的时候已经在车站旁边的旅馆订好房间了。我想也行啊，一个单身姑娘直接住在我们单位也确实不方便，所以等她吃完东西呢，我就送她去了旅馆。那天晚上是真冷啊，姑娘被冻得直哆嗦，好不容易走了20里多的路总算到了旅馆了，我就跟她约好第二天早上来接她。可是没想到啊， 啊，出什么事了？ 这个夜晚，这位客人一直在向我讲述他通过征婚启事帮亲友征婚的故事。那位好不容易为表哥找到的征婚对象，在第二天出了什么问题？这位客人另一次让人啼笑皆非的征婚经历又是怎么样的呢？下一个夜晚，欢迎您继续和我一起听完这个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的故事。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两则征婚启事》，原作高亮，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张帆、陈光，录音董科。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我只是过客，匆匆而过，在你人生旅途写了一个，收集悲欢离合，借给云朵，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你也是过客，匆匆而过，把所有的坎坷归于生活，笑着诉说喜怒哀乐，而伤口却还没有愈合。你害怕吧，无常给你的起落，你怕面具取代着我，你害怕吧，岁月给你的挫折，你散碎着白发褪色。我们都是过客，在人间留一抹烟火，都有璀璨一刻，在悲伤也吞没。我们都是过客，一杯酒种下了因果，那日重逢与星河，愿你不寂寞。 在故事酒吧 唱一首你我的歌，我只是过客，匆匆而过，穿过茫茫人海，广厦阡陌，你的悲欢离合，浮于云朵，一场雨换你的泪一颗。你也是过客，匆匆而过，把所有的苦难、爱与执着，皮囊一裹，笑着诉说，而伤疤却注满了洒脱。